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近日迎来观展高峰，单日参观人数突破4万人次。展览当中，北京城市副中心模型、冬奥会场馆模型等北京元素精彩亮相，见证着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变革。门内门外阅古今活动正在国家图书馆内的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活动围绕旷世红边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展开，分为展览讲解和填色创作两个环节，这也是国家图书馆首次举办为永乐大典插图填色的活动。本周六下午2点半，中国美术馆将邀请文史学者刘梦溪主讲国学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今晚开始，电影频道将推出大型专题片《影响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电影》，共40集。专题片分为面孔、名迹、电影、生活4大主题，上百位电影人倾情讲述，从电影的视角看40年社会变迁，铭记时代大事，感受生活改变。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等人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本市将完善信用联合奖惩机制，2020年底前建成覆盖全部常住人口的北京个人诚信分工程，并完善信用黑名单制度，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寸步难行的失信惩戒格局，让违法违规失信者付出沉重代价。市社保中心昨天发布公告，提示广大参保人员，凡是在2017年内参加了社会保险且有1个月以上正常缴费记录的人员，下月开始就可以通过社保对账单查询并核对2017年度个人社保缴费情况。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截止到今年10月底，我国已经有31个省区市的225个城市实现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异地刷卡交易量超过 1.1 亿笔，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为重点，覆盖城乡的全国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格局初步形成。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新高速上地路段的进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京承高速清河大桥到黄岗桥的进京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微博粉丝群里面 Rose Everyday 在说这个群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群比较活跃，因为我们进了300位同学了，所以可能有点活跃。哎，好久不在里边说话呀，好久不听我们节目，有点不习惯了是吗？我们就是这么活跃的一群同学另外呢，这个群没有怎么了Rose Everyday好久不听我们节目了，我都生气了。其实是因为我们上周六呢做了一个我个人告别乐享生活的我们的听众的见面会，所以呢大家可能还在这个见面会的氛围当中，所以在群里面的讨论会有一点点热烈。没有参加见面会的同学不要遗憾，以后我们还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同时呢，想要看图我在我的微博上面已经置顶了，那条微博就是周六的一个记录。虽然说图片的这个放置的容量的问题没有太多，因为有同学跟我说，哎呀，还是觉得照片太少了，我慢慢来放图好不好？现在的置顶微博呢，是一部分我们周六见面会的图片，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然后同时呢，也可以进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昨天还有朋友在私信我说，我想问问明天是鲜花啊还是咖啡啊。对我们这个周二板块的习惯你们非常了解对于这样的听众我一般都是秒回复。我私信回复他了以后，他说居然是秒回。我说对，下了节目以后会有很多时间在微博上面跟大家私信或者是留言当中来互动的。今天我们是鲜花的主题，所以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欢迎阿子。 大家好，我是阿子，来自花刊。 对，阿子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在微博上面跟大家说了，可能跟星座有关。 对， 但是刚才呢，我们俩又合计了一下，好像其实说月份更贴切一些。 没错，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你的生日月。 对， 比方说我是5月生人，金牛座，你的生日月对应的这个代表你这个月份的鲜花。 对对对， 都是什么呢？有人说他的8月就是狮子的，是向日葵 啊，那和我一样 对，你跟我也很合说向日葵送给夏夏，谢谢你甜甜 Vivian 他说话题我很喜欢，但是呢因为要开会，所以提前先把这束向日葵送给我，听不了了，没有关系，可以听回放。我们的这个粉丝团的团长也在群里面告诉大家了听回放的方法，还有准时报到的同学也欢迎你们。另外呢也有人说想知道金牛座的这就是5月份的花儿对应的是什么，是要送给我吗？一会儿我们顺着月份讲， 对， 很快就会讲到的。所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博上面直播帖下方来留下你想要知道的月份吧，也让我知道你看我们的听众可能1月生人比较多，可能跟我一样5月的多 我们顺便做一个调查 对，我们看看到底几月份的特别喜欢听我们乐享生活 啊，让我们做一个这样小小调查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置顶微博下面那一条就是今天的直播帖啊，也放了很多鲜花的这一条就是啦。有人说了，冬日里面也有鲜花盛开。其实现在啊，好像这鲜花真的不太会受到季节的一个，我指的是说，不是说到了某个季节就没有了。 嗯，对，像一些比较常见类的花呢，肯定是一年四季基本上都会有，因为毕竟现在我们都是人工栽培嘛。 嗯 嗯，所以就像大家吃饭吃菜一样，很难说现在某个季节可能某个菜就买不到了。 嗯， 只是它本身大家也会知道，这个应季的东西会更好，以及确实会有一些个别类别的花材呢，只有在指定的月份或者说季节才会见到。 嗯，现在大家觉得一年四季啊，各种各样的花材我们都能见到，不新鲜。但是呢，就像刚才阿紫说的，这个跟吃菜一样，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有一点点分不太清，在春天的时候 应该吃什么菜 啊？对，什么叫应季的菜？然后这个什么是？哎，不顺应这个季节的， 对，反季的一些东西， 嗯，我们会有一点点弄不太清楚了。 对， 今天我们也想通过每个月份对应的花朵鲜花来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月这个季节就应该是这个鲜花盛开的季节。 没错，可能跟这个花它本身的花语或者说是它的形状，还有它自己的生长习性都会有一些相关。 嗯，这个飞扬江海波兰，你一下问了三个月，是你们家一家三口的仨月吗？七八十一，对，其实十一我也很想知道，因为我妈妈是十一月份的啊。哎，嗯，还有呢，说，我是在今年的生日月加入到乐享生活的，然后恰巧当天就是鲜花板块， 哇， 芍药的妖娆，嗯。我们知道喽，我们已经知道你是几月份的啦，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芍药的原因也是因为那个季节是芍药花开， 刚刚 对， 所以呢，就是马上就去买了，买了一束吗？嗯，好，签到啊，说是五月的双子，所以想问一下啊，那咱俩差的天数不多呀？对，都是五月啊，我是上半月，你是下半月是吗？其实我也到快到下半月中旬吧，我是中旬，正好赶上了金牛的尾巴。然后有人在问六月，还有小孩吃常在问说我是十二月的，那应该是什么花呢？怎么办？这最后发现留言是十二个月份，我们的听众分配很均匀啊。我看看啊，现在还有没有讲的月份。哎，月初年初的好像现在大家 还没有出现，年初是摩羯座的同志们正在工作吧。 哦，对，那有可能就太热爱工作了。 对对对， 好的，你们充分的反映了你们各个属性，就一直到四月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朋友提出来。 一月份的来了。 哦，还有就刚才这个七八十一的，说主持人太聪明了，被你猜中了一家三口的月份。 现在基本上好像每个月都被问到了。 啊，对，因为他问了一月的，然后白羊是三四月， 对， 是吧？基本上， 然后水瓶二月份也被问到。 哎呀，最爱的人在二月份。那他有听节目吗？把这一段截给他，我们说二月的时候截给他，或者是就是记下来，认真的记下来。 没错， 你最爱的那个人的，哎，你想要真的到了他生日的时候就可以送给他，又很当季这个花儿，对吧？质量呀，整个饱满度啊，都正好。 对，而且也是一个特别用心的一份心意。 哎，我在想，就是每一个生日月份，它对应的花朵也会有对应的类似于花语一样的东西。 对，有， 是跟生日相关的。 会跟。其实还是这个花本身的花语会更多，但是我自己昨天认真的看了一下之后觉得呢，这些花语或者说它代表的含义吧，和我们所说的可能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出生在某个月份的人，他的大概的性格特征会有一些相关。 我原来觉得吧，就是这个生日这个事情啊，非常神奇的一点是季节性。 对， 比如说 我是五月份的， 嗯， 五月份大家知道我是武汉人， 嗯， 武汉的五月已经很热了，就是五一之后已经很热了，所以我是不怕热怕冷的。 就是 因为你，哎，你刚刚出生的那个环境啊，哎，它是你一直在那个环境中度过了你可能最初的那个阶段。 对对对，所以我也不怕热，可能因为我是八月份生的。 对，就是适应了，但是会怕冷。 对，很怕冷。 所以这个十一月，刚才有十一月出生的朋友，你再回想一下自己，是不是跟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十一月也好，或者是那位你最爱的人 在二月份， 对，你观察一下他是不是就不怕冷？ 嗯， 我觉得会有这个啊，嗯，说反正一月八号也还没有到，快快告诉我，嗯，这个一月八号是你最爱的人要过生日了吗？为什么要快快告诉你？就不要，我们就要从十一月，就是从现在这个月开始讲，怎么样？就这么任性的节目，听不听吧？二月份是什么花啊？我媳妇儿是这个时候的，准备给媳妇儿送花，没有问题。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从这个月开始跟大家来讲。 对，因为 我们就不从一月开始讲了，太没有新意了。 对对对对对，我们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其实我们只有九张图，但其实我们有十二个月。 你们剩下三个在哪？ 我们剩下的三个月在我心里。 行啊，嗯，你们也是一个非常 任性的团队， 很随意的工作室啊。 我们不随意，我们很严谨的，我们就是从这个月开始讲。 就是这个我跟阿紫真的没有商量过， 没错， 但是呢，就是好像就是觉得应该顺应一下嘛， 没错， 既然在这个月份就给这个月要过生日的同学们啊，一点点建议，还有你们身边的有这个月份过生日的， 其实我们也是从大家最急迫的需求开始讲嘛， 嗯， 毕竟还没有到， 对呀，啊，你那一月八号过生日着什么急？ 对对对， 下半段再听也来得及，好不好？行，我们从十一月开始说，不卖关子了。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告诉我们，你们都是几月份的生日，或者是你爱的人、你的家人是几月份，想要给他们送花，我们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找到啊我的微博，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了。所以图片当中，我们也是从这个月开始在。 对，图片是从这个月开始拍。嗯， 那。那差的就是八九十三个月了， 其实也不是。你们一定要仔细听节目才能知道到底是哪个月没有上榜。 你们到底是哪个月你这么讨厌？就不想你们团队是不是那仨月没有人过生日，所以就放弃了那三个月？ 有可能，我等一下可以告诉大家原因。 啊，还有人说估计啊，这个一月份都会放到最后来说，没事了，反正我挂着耳机，就看能不能听到，不会放到最后了。我们从十一月份开始说，很快了，估计上半段就能说到你的一月。还有人说同意我的说法，说他也是夏天生的，就一直喜欢过夏天，多热都不怕，然后就怕冬天的冷。 对， 跟我一样一样的， 没错。 我总是说一句话，跟好朋友们开玩笑，我说我总觉得热不会把我热死，但冷会把我冷死。 而且你名字里面还有一个夏，所以更不怕热了。 啊，对，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说啊，我这个名字呢，并不是因为我是在武汉的夏天生的，所以叫这个名字。嗯，我的名字有更深沉的含义，更加深沉的含义啊！等改天我心情好了，在微博上面给你们写一篇长微博来解释一下我这个深沉含义的名字。十一月份到底代表的花朵是 什么花呢？ 嗯， 哎，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图片啊，我们图片上呢一下子出现了好多种花。 嗯， 不过我先会跟大家讲，其实我们每一个月的这个花呢，一般来讲，通常也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这一个月份代表的花有两种，也可能有三种。那我们会在这边呢，就是截取了一些我觉得比较特别，或者说是在我们常见的鲜切花当中能够找到的。 嗯 嗯，那就不卖关子了，先说我们第一个月吧，就是现在十一月份，也就是我们这个说的天蝎座吧。 嗯， 它这个星座的花呢，是一种很美的花，叫波斯菊，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说叫格桑花的那朵花，是这个图片当中唯二的那两朵橙色的花，嗯，一朵比较朝前，一朵比较朝后，在背景当中可能稍有一些虚化。 哦，这是第一张图片里面。 对，第一张图片里面这个橙色的这个小花， 哦， 这个花还有别的颜色，它有白色，有粉色， 格桑花。 对，格桑花。 嗯， 我其实还一直觉得这个花呢是夏天比较多， 嗯， 但是可能我在前段时间的时候，我竟然在野外看到了一大片这个花， 所以我才知道原来它的生命真的这么顽强。 等一下，是哪儿的野外？北京的野。 北京 哦，就郊区、郊外的感觉， 公园里面。 就看到一大片， 对对对，是白色和粉色的，真的是非常让人惊喜 啊。那就这个月就是我们用北方的这个天气来衡量 它，已经 是它也真的是依然在的。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月份本来已经有一些寒冷了，因为毕竟节气上来讲是入冬了嘛，所以呢我们也是特别选择了这样一朵就是这个橙色的颜色，让大家会觉得比较温暖。格桑花，然后那它这个的花语呢其实就会有一些热情非凡，然后我觉得这些花语跟天蝎座还蛮搭的。 这是什么呀，就是外表冷漠内心炙热吗？ 差不多，对对对。 而且你选的这个颜色橙色的这个感觉也会有一点点。就因为它看起来小小的嘛，就很不起眼。 它看起来很小小的，但是呢，它其实本身形态可能不像玫瑰，就是很直立的那种感觉。它本身是比较妖娆的，因为它那个花枝其实很纤细，所以你就会觉得它虽然很小，但是它却很起眼。 你看有朋友马上就问了，是21号的生日，是什么花，然后自己又回复了自己，哦，格桑花。对，你用这个啊，这个。荣耀6868，你充分的告诉了我们你正在听节目这件事儿啊， 没错， 给你32个赞吧，或者是64个都可以啊，就是为你的这个直播的反应点赞。格桑花没有错，而且你马上就要过生日了耶。 很快啊， 今天是20号吧？ 今天是20号 啊，那就是明天喽。好，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啊，格桑花，也可以让你的家人朋友送你，或者是给自己买一小束也。不错，那格桑花本身它的花语是，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高那个什么热情非凡，对对对， 哦，这个格桑花本身它的颜色是很多样的，那在 白粉、橙黄。